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浩浩汤汤这个节目。今晚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仰观天象或者是天文观测入门的。咁头先讲过呢，其实天文观测来讲呢，最基本一样东西呢，就是认星座。咁你识了星座之后呢，其实你夜晚睇星，好像头先 Jeffy 讲话，哇，我就去到无论香港也好，或者在外地啊，只要呢夜晚晴朗无云呢，我就哇摊喺个草地度，我睇见满天星斗呢，我已经叫我好开心啦。咁冇错，呢种开心呢已经系一种享受啦。但是如果你再想提升多些少呢，就是不只止看上去满天星斗，而看到这些星斗原来是有一个一个的星座。当然再进一步就是知道埋这些星座背后的神话啦。咁呢样嘢呢，我就好細個呢已經好迷醉呢样，好沉迷呢样。而我亦都喺呢度呢亦都要多謝朱维德先生。我哋而家成日讲香港咩才子咩才子。 朱庸 是啦，其实呢，即係我个最佩服嘅第一个才子呢，就係朱维德先生。因为朱庸呢而家成80几岁90岁啦，好犀利㗎，但佢间中都仲有出嚟做下㗎。但我当年呢，如果冇记错呢，应该係1965年啊，嘩真係犀利啦，即係足足即係40年前啦，定50年前啦，50年前喎，係啊。1965年呢，应该佢当时喺丽的电视，嗰陣时未有无线嘅，只係得丽的电视，即係佢都未改名叫亚视。即係亞視嘅前身，佢係主持嗰個節目叫做星空巡禮，入面呢係講星座嘅，吓點樣睇星嗰啲嘢嘅，亦都講少少神話。我相信係香港自開埠以來第一個，亦都好可惜係應該係最後一個，係以天文同觀星為主題嘅節目，但好可能只係做咗一年咁上下啫，吓我其實有一次，而家講咗上嚟又十幾年前，我係喺一個酒會度，即係出版社嗰啲春茗酒會呢，就見到佢，即係當時可能佢都70歲咁就係咩，我特登走上去呢嚟同佢握手自我介紹，我就話係阿朱庸，我話當年我細細個就睇你嘅節目呢，就係、作為我一種啟蒙，激發咗我對天文嘅興趣嘅咁樣，咁佢又講好多神話，咁所以我咧細細個咧，除咗中意天文咧，亦都好中意希臘神話，借好多呢啲書嚟睇嚇，咩飛馬座啊、仙女座啊、英仙座啊，或者係大力神啊、Hercules 啊嗰啲咁樣係嘛，咁我又好知道嘅。好啦，咁首先咧睇星就呢樣嘢啦，就靠你對肉眼嘅啫，肉眼嘅啫。好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真係想睇 Moon and Planets 咧，即係話月亮同埋頭先講啲金木水火土咧。就一定要望遠鏡啦。咁如果你話睇淨係睇月球呢，其實一個高質素嘅雙筒望遠鏡呢都已經係有嘢睇㗎啦。當然呢個倍數大家知道啦，雙筒大家未必有咁嘅常識喎。雙筒你成日見到呢就有啲叫做咩呀，譬如7×50啊、8×40啊咁樣㗎喎。咁樣呢其實你要明白點解呢，原來前面嘅數字就放大倍數。後面嗰個數字呢就係佢個口径，即係嗰塊玻璃嗰個直径。我哋叫 aperture， 即係 diameter of the lens。咁樣呢其實你留意呢，倍數其實就唔係由嗰個主鏡決定嘅，我哋叫做 objective lens， 叫做物鏡啊，一個事物嘅物啊。咁樣叫 objective lens， 係由咩呢，係由你嗰個 eyepiece 決定嘅。當然嚴格都唔係 eyepiece 決定，而係就係你兩塊鏡所決定嘅。所以如果你嗰個嘅 objective lens 嗰個口径啊，物鏡嘅口径嘅 aperture 係定咗嘅話呢，你用唔同嘅 eyepiece 呢就可以得到唔同嘅放大率，即係 magnification。咁你話嘩，咁我用啲 eyepiece 係放得好大嘅咪有著數囉，咁梗係錯啦，因為你大就會點呀， resolution 係啦，宋玉蒙咁解咋嘛，你放得大鬼用咩，宋玉蒙係咪，咁所以呢你貪大冇用嘅。咁當然兩樣嘢，我固然就想睇放得大，但亦都想睇得清。咁所以呢就係、你前面嗰個數字呢，一般呢相同望遠鏡我哋叫做 binoculars 啦。咁binoculars 呢我哋通常就一定唔會講晒㗎啦，咁橋口我哋叫 binoc 嘅啫。好啦，咁 binoc 呢通常你前面嗰個呢，7×7倍，8×8倍，10×10倍，通常都不離呢幾個放大倍數㗎啦，即係將個事物放大咁多倍。但後面嗰個就係嗰個嘅口径呢就決定嗰個解像度啦。所以你話10×40咁樣，其實呢就好少我哋用呢啲咁樣嘅，就冇意思嘅，因為40其實呢就唔係好大， 即係嗰塊玻璃即係前面嗰塊玻璃。但係你放到十倍呢其實就鬆鬱蒙嘅。但係譬如七乘五十呢嗱、啊、就係、是、呢個最 common 嘅最普通嘅。即係話佢唔貪心。其實佢嗰個 objective lens 呢有成五個 cm, 即係五十係 mm 啦梗係 mm 啦即係等於五 cm 啦五厘米五十毫米。咁時期但佢只係放大七倍啫。咁雖然你睇上嚟咦佢唔係放得好大譬如睇睇月光但係佢清。 嗯， 系嘛？咁所以，但系咧，我屋企咧，当然都有一副咧，系好似系去到唔知系咪十乘八十嘅，八十咧就好紧要噶啦，八十咧啊，七十零八十啊，可能七十就冇八十啊。但系你谂下七个 cm 嘅口径，但系话俾你听，贪大系冇用嘅，因为佢系好重，好重咧，你一抖起佢睇咧， 嗯， 系点啊？ 手震， 手震啊！唔使几耐你就手震。其实你睇天，即系呢啲咁嘅观星嘅嘢，最紧要一样嘢就系稳定，系最重要嘅、 嗯。 我俾你放到好大好 sharp， 但系佢系震嘅，不停咁震嘅个画面。 放大埋个震， 咪咯？有鬼用咩？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呢啲大嘅咧，拜诺咧，有时都要用脚架。冇错啦，要用一个靓嘅三脚架摆喺上面，咁样先至用呢啲拜诺嘅。咁你变成带出去嘅。野外咁又多嘢拎咗囉係咪本来一个箱筒好轻便㗎嘛。咁所以我就鼓励呢如果大家都想话係有个箱筒望远镜靓㗎啦七乘五十係最好嘅。但係又高質素嘅就唔好贪平。因为一贪平呢你因为你知大陆啦、啊、真係乜嘢平嘢呢有淘宝啊嗰啲咁样呢可以平到不得了㗎嘛。但係其实天文望远镜呢样嘢贪平冇用㗎因为个玻璃嘅質素係最重要嘅。佢个玻璃質素渣嘅时期呢你嗰个影像呢就唔得 sharp 㗎啦唔得清㗎啦。但係呢个係讲睇月光啫。如果想嚟睇金木水火土咧、其实拜诺系冇用的。 咁嗰个拜诺要几钱啊？ 嗱，嗰个拜诺咧，如果系即系大陆嗰啲好平嘅咧，分分钟七成五十咧，百零二百蚊都有过。但系如果真系靓嘅，咁当然咧最靓嗰啲咧就系、是、通常都系不外乎嗰三个国家啦，香港买到嘅就系美国、德国、日本。呢、三個國家嗰啲科技 光學儀器最好 啦，特別光學儀器咧，德國你知啦嚇、你知啊哈數機、哈數 Black 或者係拉卡，全部都係德國噶啦嘛嚇。咁、美國都勁嘅咁樣咧，嗰啲咧可以幾千蚊一副嘅，同樣係七成五十、哦，佢可以係四千蚊、五千蚊一副嘅。咁你就中間落墨咯，睇下你自己咯個財力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可以的話咧，即係最少都係五六百蚊就。要少不免㗎啦、即係你要買一個靚嘅拜諾即係少過五六百蚊我覺得其實都幾嘥錢嘅。咁、但係你話去到二千蚊咁你梗係未必捨啦、你唔好話五千啦二千蚊買個雙筒咁樣係咪咁呢個係你自己決定啦。好啦然後跟住就講單筒啦。單筒呢我真係呢咁多年嚟呢都好多個朋友問過我㗎啦特別當佢哋有位仔女啲仔女有返咁上一大個七八歲呀、咁樣啦、就成日問啦，喂 Eddie 介紹個買個望遠鏡啊，或者咧佢話，喂我朋友介紹我買呢、這個，或者我喺網上見到呢、這個啊，猛問我，我差唔多十次就咁九次啦，都話唔好嘥錢啊，抌錢落海嘅啫，因為佢哋睇親嗰啲咧都係 cheap 嘢嚟嘅，因為佢哋係唔會去睇嗰啲我哋真係發燒友睇嗰啲專業嘅天文望遠鏡嚇，佢哋係睇埋曬嗰啲咧，其實佢。因為佢都有個咁嘅少少嘅市場啊，因為佢知道好多父母都話啊，培養啲小朋友嘅對科學嘅興趣係、啦，咁啊睇星，咁但係咧佢哋又唔會，因為佢哋又唔識天文啦，又唔捨得俾咁多錢啦，就做埋曬嗰啲咧一千幾百蚊嘅單筒，我話俾你聽，一千幾百蚊嘅單筒望遠鏡咧係垃圾嚟嘅啫。其實我唔係鬧佢係垃圾，我係講緊客觀事實，即係話你買咗翻屋企冇幾耐咧，佢就變咗。垃圾㗎啦咁解其實你係嘥錢嘅。即係講得如果你真係有心買一個單筒嘅呢、就唔該你上網其實香港呢有兩三個呢發燒友呢佢後嚟呢係做咗代理就代理外國呢啲咁樣嘅天文儀器㗎。咁呢你自己上去我費事同佢賣廣告啦咁呢你上去抄下。 都係維攞嘅人。 係維攞人嚟㗎、其實係我哋自己啲發燒友先會做啲生意嘅好冷門嘅。咁、但係呢其實一個單筒就分兩類啦大家知道啦單筒分兩類一個就係折射鏡一個就是反射鏡啦折射鏡就係伽利略嗰陣時自制嗰種啦佢差唔多可以話佢發明嘅雖然係佢聽到傳聞話荷蘭嗰邊佢就喺意大利㗎嘛就荷蘭嗰邊有啲玻璃工匠呢就無意中呢就將呢啲咁樣嘅凸透鏡啊啲咁嘅玻璃呢咁擺下擺下嘅時期呢竟然將一啲好遠處嘅景物呢就可以放大好似扯到好近咁樣。咁佢呀真係天才嚟㗎嘛佢淨係聽到個傳聞啫咁嗰陣時又冇互聯網啦都冇報紙添啦係咪但係即係你知啲人都會傳下傳下咁咩消息。咁佢喺荷蘭傳到意大利佢一聽見呢佢話 哇掂啦，呢個可能係一個好重大嘅發現，於是佢自己就做實驗，就甚至係磨鏡，咁可能佢又可能搵啲玻璃像幫佢啦，佢就做咗世界上第一副嘅天文望遠鏡啦。咁呢個望遠鏡呢，佢真係就做咗好多發現啦，就最主要1609年啊，所以呢幾年前2009呢就係佢嘅即係400年紀念啊，就係伽利略用呢個望遠鏡觀天，嘩喺好短時間呢作出好多好即係犀利嘅天文嘅發現，所以係一個最幸運嘅科學家啦。咁樣呢，但係嗰種叫折射鏡，叫做 reflector 或者叫 reflecting telescope， 就係 REFRACTIVE， 啊 ，reflect 就折射嘛。咁但後嚟咧，佢死咗之後咧，就牛頓出世咯，嚇、啊，即係呢個爛鏡我講過無數次噶啦。伽利略死嗰年就是、牛頓出世嗰年，所以愛因斯坦死嗰年咧，就係、是、我出世嗰年。啊、你未聽過呢，當時是爛鏡，是啊 ,1955 年嘛、就是我愛因斯坦死的年呢，就是我出世的年，咁不代表什麼，我沒有說到，我沒有說到什麼，是吧、 有些暗示， 我講個事實給你聽啫、是不是事實先， 是 事實來的嘛，就是囉。好啦，咁伽利略死的年呢，就是牛頓出世的年。咁但牛頓後來呢，就他又諗有沒有辦法是用另一種，因為做一個大口徑的玻璃透鏡呢是非常之困難同埋好昂貴同埋好重嘅。嗰塊玻璃好重嘅。啊俾佢諗到，佢又係天才啦，佢用鏡係達到同一個目的。因為嗰個玻璃嘅凸透鏡呢都係為咗將光線聚焦咋嘛。係咪將佢偏折嚟聚。佢話我哋唔一定要用 refraction 啊，即係 R 字，我用個 L 字嗰個都得，就係咩呢， 反 射。就反射啦，就叫 reflecting telescope。咁呢個反射式望遠鏡牛頓發明嘅，佢就係嗰佢反射式嗰個主鏡呢就唔喺前面而喺後面嘅、就喺嗰個桶嘅最底部。咁、個最底部就係一個粒嘅，其實基本係一個泡沫線型嘅、打磨咗嘅一塊玻璃，但係上面就倒咗，而家通常係倒鋁啦、其實你倒乜都係倒銀都得，不過銀又會氧化啫。咁、你倒咗嘅一啲反射嘅啲咁嘅金屬喺度呢，咁啲光線呢通過呢個桶收集啦，落咗嚟嘅時期呢，佢就會俾佢反射，但反射一樣聚焦。佢聚焦到呢度嘅時期呢，就喺個桶嘅中間咁上下呢，佢有啲支架呢撐住呢，就會有一個棱鏡係可以將佢折射90度，然後就喺旁邊出返嚟。所以反射式望遠鏡睇星呢就好有趣嘅，就喺個桶嘅旁邊嗰個木鏡叫做 eyepiece， 木就眼木個木啊，唔係一嚿木個木啊 ，eyepiece 叫木鏡。咁但係折射鏡就唔係嘅，折射鏡就真係喺嗰個好長嘅桶嘅 最大 底部啊另一端嘅，係嘛？佢嗰個物鏡 objective lens 就喺最前，你插嗰個木鏡嗰個 eyepiece 就喺最後，係嘛？呢個就係折射鏡，但係佢有佢個好處有佢唔好處啦，但係其中一個起碼唔好處先啦，以攜帶嚟講呢，就係因為你要將佢放大呢，你嗰個呢通常啊，你嗰個所謂焦距比呢嗰、個 focal length 呢係要好長嘅，即係嗰個桶係好長、我哋嗰個叫鏡桶俗語叫 tube assembly。 咁但係呢反射鏡呢通常呢就短好多嘅、而且呢因為佢個鏡呢就可以做得大啲、因為佢個工藝嘅要求冇咁高啦，但係佢雖然打磨要到 parabolic 啦、拋射式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呢，佢唔係話要完全係冇瑕疵嘛，你知唔知呀？你折射鏡啦，嗰塊玻璃入面呢要係冇瑕疵㗎嘛，嗰啲玻璃呀，係咪你唔能夠有任何嘅氣泡，唔能夠任何嘅不均勻呀、有花紋呀，咁就死㗎啦。咁但係呢你反射鏡就唔同呀，反射鏡呢嗰塊玻璃有咩瑕疵呢關我咩事啫，講真都雖然唔能夠太多，但個問題我打磨得平滑嘅事就得啦。而且甚至佢唔平滑我都可以攞出嚟再打磨過㗎。係咪，但折射鏡好難㗎，你再打磨呢就分鐘花㗎啦嘛、你做嗰陣時就係㗎嘛。咁所以反射鏡呢亦都有好大嘅優勢。咁佢通常呢就係嗰個口徑會大啲。咁但係呢佢就短身好多嘅。短身啦，就肥嘟嘟咁樣，嗰啲叫做反射式，或者有時呢甚至我哋為咗紀念牛頓呢叫做牛頓式望遠鏡。咁我而家屋企用緊嗰個呢，其實呢就是、叫折反射式啊，就係、近年即係近呢幾十年呢，就將折射同反射兩種呢係結合起嚟嘅一種嘅望遠鏡啦、啊、好啦，咁我想講嘅呢話俾大家聽呢，大家即係最實際嘅就個 budget 所為啦、就係 budget。咁、個 budget 呢其實如果你真係有心即係話要睇一個即係呢啲天象啦，睇金木水火土啊、或者睇其他嗰啲我哋叫做深空天體叫 deep sky objects 呢、你要買一個單筒式嘅天文望遠鏡呢、你真係最少呢最少呢你都要預5-6千蚊，係已經係入門嚟㗎啦，係最少㗎啦。 如果你能夠去到10,000蚊咁上下咧，當然就好好多嚇，即、係或者18,000蚊啊咁樣就好好多嚇。咁、所以你真係諗啦，你話如果你個小朋友你係有興趣睇星嘅話咧，咁、你話要真係有一個單筒嘅望遠鏡啦，我諗你個 budget 咧，即係最少都要6,000啊，或者去到8,000啊，咁就有啲意思。啊，你淘寶網嗰啲賣1,000+蚊嗰啲咧，你就唔好買啦，即係嘥錢嘅啫。